第二拜，一心观礼，极乐教主，因地闻法，即发无上正觉之心，住真实慧，是拔勤苦生死之本，弃国捐王，行作沙门，号曰法藏，修菩萨道，于无量劫积值德横，所发殊胜大愿，悉皆圆满成就，名具万德，声闻十方，皆引导师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释迦牟尼佛之后，第二拜就拜阿弥陀佛了，这两土的导师。释迦牟尼佛是此土的导师，阿弥陀佛呢，彼土的导师。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我们，阿弥陀佛是什么因缘，什么愿力，然后劝我们去呀。一心观礼，极乐教主，极乐世界的教主，因地闻法，即发无上正觉之心。在因地，咱们就是要知道有因有果，我们现在就是在因地，我们还没有正果，我们都是在因地。在因的这个地位，不是果觉果的地位，将来得果。底下部分有个很特殊的因果同时，很不可思议。但是现在先说我们是因地，阿弥陀佛当年极乐的教主，他在因地的时候，他因地是什么时候？他是国王，这个国王称为释饶王。释是很丰富，饶是饶族，丰族。释饶王那个时候有佛，佛叫释自在王如来，住世的时间很长。这个国王他那时是因地，他听见这个佛的说法，就是世间自在王如来的说法，他就不做国王了。所以佛教不是正教合一，都是这样，都是王位不要了，不是我又做国王又当出家人。国位不要了，他就出家了。出家了之后，他的法名叫，底下说了，叫做法藏，法藏比丘。因地闻法，他听了世间自在王如来的说法，就发了无上正觉之心。正觉就是觉悟，无上的正的觉悟。觉就是菩提，菩提这两个字是 Bodhi， 是印度话，菩提是翻了字的音，没有翻意思。我们翻成觉，就是翻了意思了。所以一个是翻了意思，一个是翻了音。所以菩提就是觉，叫做正觉，发无上正觉之心， 就是发了菩提心。因此，我们现在都需要慢慢发起菩提心来，就是发起觉悟的心，发起佛的心。住真实慧，他心住在什么地方？住在真实的智慧之上。无量寿经有三个真实，一个是真实之际，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真实的本际；一个是法藏，后来就是住真实慧，勇猛精进，一向专制，庄严净土。他怎么庄严净土呢？住于真实慧，去庄严这个净土。所以真实之际，真实之慧，再有一个是真实之力。佛为什么要出现于世？释迦牟尼佛是要给众生真实的力、利益。我们现在做慈善事业，很多事情要做很多。你或者要做什么幼儿园呢？敬老院呢？种种的，能让众生得到好处。甚至你叫他一人给他10000美金，他可以生活得很愉快。这不是他的真实之力。他寿命完了之后，他还又要轮回。进一步的，后头的这个噩梦还无穷无尽呢，你对于他没有帮助啊。所以我们要给他真实之力。所以三个真实：真实之际、真实之慧、真实之力。这是因为夏老师的汇集出现这三个真实。这三个真实，我就在里头做了很多的解释，这互相是呼应的。正因为你是开化了真实之际，真实的本体显露了，所以你才能够流露出真实的智慧。因为你有真实的智慧，你才能为众生谋求真实的利益。除此，你也有好心，也愿意谋利益。你是否做得成功？做得成功之后，那个利益到底有多大，都是很难说的。真实的利益是彻底的、永恒的、真实的、究竟的。所以让众生都成佛，这是真实之力。这个文字就简单了。三个真实说出一个真实来，一个真实说出来，智慧是根本。这是从真实之际所流出来。有真实之慧，它就可以来拔众生的勤苦生死之本。众生这个生死是苦啊，勤苦是什么？没完没了啊。这个勤是他没有停止，没有休息，老是、总是、经常是苦啊，勤苦生死，不得了。死了，咱们再生，有一天总要死。我就近一点了，你们还远一点， 死了之后又要生，生了之后又要死，那就没完没了啊。所以这个是勤苦。这个勤苦生死，它有个根本吗？它就是发这个心呢。阿弥陀佛要为一切众生拔除所有生死的根本，这个志向大呀。所以我们觉得是，你要是真正信了佛，为佛做一点事情，你这个人生才有意义，不然对不起今天吃的粮食啊，来之不易呀，这是众生的辛苦啊。你怎么报众生啊？只是享受啊。你做的那些工作，对于众生起了多大的好处？打一个很大的问号。灌输他一些学问，灌输一些什么东西，都是对于拔除生死勤苦之本没有什么作用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真正的也要像阿弥陀佛一样发起这个大心呢。在因地之中，他就弃国捐王，国家他也让位了，王位他也舍掉了，不要了。捐就是捐弃，不要当捐赠奖，是捐弃放弃。出家做沙门，沙门就是翻译的音，沙门和和尚这两个字，和尚也是尊称，大家用乱了，不能随便称的。沙门也是很高的德行，实心打本，名曰沙门。你认识你的本心，你达了你的本性，才叫做沙门。这个地方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他出家做和尚了，这时候他的法名叫做法藏，名号叫法藏。以后经中再提到的法藏比丘，那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。修菩萨道，他发了菩提心，所行的是菩萨的行。菩萨就是利他为本，行菩萨道。于无量劫，劫是很长的时间，这个是时间的名称，这个数字没有法说了，十的多少次方没法说了，只能打个譬喻，四十几里的一个大石头，天人穿着比轻纱还轻的纱，多少年下来一次，拿这个纱在石头上这么蹭一下，直到把这块石头蹭没了，这个时间叫一劫。你去想吧，多长时间？几十里的一块石头，天人那种轻纱，多少年下来一次，拿这个纱在石头上蹭一下，蹭来蹭去，蹭来蹭去，把这个石头蹭没有了，磨完了，这个时间叫一劫。所以时间是无量劫，再加上不解脱，加上在勤苦生死 之根本，那以后就是没完没了，那个时间你没有法子想了。他就是发了这样的大愿，法藏比丘，在无量劫中，无量的劫，劫也数不清，都在积值得恒。所以我们说，这个大恩大德，佛是做了多少生，多少辛苦的事情为我们呢？这么长久的时间都在那里积德呀。值就是重，积德重德，救度大家呀。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儿一起听关于阿弥陀佛的法门，都是因为我们在过去的生中曾经受到过阿弥陀佛的救度。阿弥陀佛已经对我们有恩了，我们得过阿弥陀佛的救，所以这才听见这个法。我们欢喜，我们愿意学。所以法藏比丘无量劫来积值得恒，救度众生啊。所发殊胜大愿，悉皆圆满成就。他发了48愿，他发了这个愿，跑去佛那儿去告诉佛说，我想发一个大愿呢，要超胜一切佛，这个愿可以做得到吗？我要把这个佛国建设得比别的各国都好。佛就把所有的佛世界都献给他看，经过很长的时间，他一一都看清楚了，他于是总结，采取各佛世界的长啊，然后才发了一个48愿。这么发出这个大愿的话，所以称为愿中之王啊。殊胜，特殊，胜，超越其他，称为圣，都圆满成就了，都成就，愿都落实了，不是一个空愿，都成为实际了，还是圆满成就，没有欠缺，名句万德。阿弥陀佛这个名字里头包括无量的德，你看，是无量劫积值得恒，种种种的德，这样才成了佛。所以这佛就是无量劫都在积德培德而得到的成就。所以这个名字是万德所成就的，这个名字里头就包括了这个万德，名句万德，声闻十方，阿弥陀佛第17愿，愿意一切佛都宣扬阿弥陀佛的名字。所以你看，咱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就宣扬阿弥陀佛的名字。我再给你举个例子，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，不管你是台湾、美国、香港、大陆，知道阿弥陀佛的人很多， 知道咱们这个世界，咱们的本师，知道释迦牟尼佛，听到释迦牟尼名号的人少。你们想想看，这是学者、教授，没说名字，就不知道是谁。他不知道释迦牟尼这个名号，他都不熟悉。可是十万亿佛土之外的阿弥陀佛，咱们是老太婆、小孩子都知道啊。阿弥陀佛，高兴了阿弥陀佛，骂人也是阿弥陀佛，都知道。这个不是个偶然的事情啊。为什么你自个儿学校的老师、校长，你不知道他的名字？外国有一个学校的校长，跟你毫无关系，你倒知道了？不可能，你还老提他，不可能。这个事情是个不可能的事情。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会出现？阿弥陀佛有这个愿呢。阿弥陀佛愿十方的佛都去宣扬阿弥陀的名字，让十方的众生都听到这个名字，十方众生都羡慕这个地方，念这个名字，都得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这个事情是很明显吗？不是个偶然呢。所以声闻十方，刚才在我们这个土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就说也正是如此。所以佛就来，他是接引导师。我们本师是释迦牟尼佛，而彼土的导师是阿弥陀佛。我们在阿弥陀佛的名字上加了接引两个字，我们就是临终的时候靠佛的愿力，他来接我们到极乐世界去，不是我们自己能从这个世界去达到那个地方，而是靠佛的愿力接引。当然也有，如果你修道跟菩萨同等地位，自力可以往生，但是那个是亿亿人中难得一个半个。真正你能够得到上品生，佛来接引，已经是极其殊胜了。所以阿弥陀佛又称接引佛，又称接引导师。接引这个事儿下头有，我就不重复了，以后再补接引是什么含义。这一拜的时候就要拜了，这个拜就拜南无阿弥陀佛，也是拜三声。这三句念完佛之后就起来了，恢复站着。念是站着念，拜就是一拜，这是第二拜。